能给了，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。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，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容，天亮了 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阵阵把记忆吹得好远，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，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银琪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16年世界知识产权统计数据显示，从受理专利申请的国家和地区有关数量来看，中国申请数达到134万项。连续6年占据首位。澳洲为了打击支付诈骗，包括被盗信用卡在网上被盗刷，信用卡巨头 Visa 计划推出一系列新的支付方式，其中信用卡支付时将不再需要输入密码，而是使用指纹或面部识别授权。俄罗斯将于2018年3月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。目前，除了普京外，俄自民党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、亚伯鲁党创始人亚夫林斯基以及电视台女主持人等宣布参选。北京首个共享书架项目在中关村创业大街设立，也是国内第一个放置在公共空间的开放式共享书架，读者可以24小时扫码借阅归还。今后呢，这种共享书架还将走进更多的办公区、写字楼和居民社区。北京市2020年道路公共服务设施将实现二维码管理，巡视员或市民可以直接扫码上报问题，后台收到问题后会直接转给产权单位，期限解决。即将于12月22号上映的动作电影《机器之血》发布了打斗版预告片以及双人海报，成龙、罗志祥再次搭档。片中除了幽默逗趣的台词，还有颇具设计感的诙谐打斗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，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，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，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.E. Hello B.E. Yeah I-I-N-G Happy I-N-G，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份份车机，恋爱 I-N-G 改变变了黄昏黎明，要你到心跳到不行。你是空气，但是好温胜过了空气。你是阳光，但是谁能照进白夜里？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？你就是维他命 ，Hello V E。恋爱 ing happy ing，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。恋爱 ing 改变 ing，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要你到心跳到不行。 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周永远的心情，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 Hello B Hello B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12月9号，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3度，最高气温6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3度到5度左右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为5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。海淀-3度到7度，丰台、朝阳、大兴区都是-3度到6度左右。今天的天气还是要穿一些羽绒类的服装，比较适宜洗车。而在冬季饮食上，总的原则呢是易温热柔软，忌生冷坚硬。早上可以多喝点热粥、热馒头等易消化的软食。而在大雪节气后呢，可以选择吃白菜、白萝卜、虾、牛奶等食品。2017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，攒下来的年假要等待我们花掉。北方的冷风呢却持续霸屏，如果你感觉在北京还不够冷的话，可以去中国最冷的村庄感受-58度的刺激。这里呢就是呼伦贝尔冷极村。 冷极村这里每家每户都带有一个小院，屋内设施很有特色，他们为了抗寒房里有 烧热的火墙子，还有热乎乎的火炕，最主要这里可以打雪仗、滑冰、锯木头、玩冰车等等，很好玩。 冬日的呼伦贝尔冷极村可以让你体味到另一种热情和淳朴，这里的温度呢真是冷得名不虚传，前去的听友呢一定要穿上最厚的棉衣棉裤，不要为了挑战极限而把自己冻着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。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这个季节是宁静的，那些敏感的神经末梢受着流云和冷风，因为心里的希望和爱变得切切的欢喜，很踏实。我们每一天都在隐秘的成长，明确的爱，真诚的喜欢。 经典九六九和您一起拥抱十二月，让我们一起大声称赞自己，天冷了但心不冷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经典之所以能称为经典呢，是因为它在记忆中的不可替代性。在那个网络智能手机还没普及的年代，我们的娱乐方式主要是那些年一起追过的电视剧，而对于现在的我们呢，已经不仅仅是部电视剧，而是一段青春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周六特别音乐节目。因为一部电视剧，记住一首歌。如果说《还珠格格》是每年寒暑假的重播剧，那《西游记》就是天天在重播了。似乎电视里永远都在重复，大师兄，师父被妖精抓走了，悟空，不要冲动，出家人，使不得，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？从剧中孙悟空被师父撵走的桥段中呢，播放的歌曲就这样走，还是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凄凉音乐。剧中呢，我认为最打动人心的歌就是女儿国桥段的插曲《女儿情》。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，产生了爱意。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，唐僧内心中呢，也曾闪现过动摇和恍惚，但是普度众生的决心还是战胜了个人的儿女感情。唐僧最终说服了女儿国国王，继续踏上了西去取经的路程。 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说什么王权不贵，骂什么戒律

自出道以来，阿里郎连续三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，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。九六九直约专线：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收听本期周六特别节目。因为一部电视剧，记住一首歌。刚刚呢，我们说到《西游记》，那更早一点的83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呢，在当时就曾引发了无数人的追捧，也掀起了一股武侠的热潮。这也不仅仅是一部武侠剧，更是70、80后的美好回忆。都说呢，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黄蓉，想必在不少人心目中，翁美玲俏黄蓉的形象可能至今仍然无人能及。当剧中的主题曲响起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又能回到了那个年代。 相伴到天边，逐草 蓝四方， 沙漠苍茫，那女雪上扑面，射雕人生在外奔驰，笑道此生何自 怨，应知爱意似是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收听本期周六特别节目。因为一部电视剧，记住一首歌。刚刚呢，前面提到了《西游记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那么现在我们再把时间往前调一调，《仙剑奇侠传》这部剧呢，转眼间已经过去了12年之久。一直记得剧中的灵儿说：“逍遥哥哥，你以前是不是过得很苦啊？灵儿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吃苦的。”李逍遥、灵儿，李逍遥、林月如，你支持哪一对 CP 呢？胡歌的逍遥哥哥，刘亦菲的灵儿，还有阿奴、月如、唐钰、小宝，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，每一个剧情都动人心弦。当然呢，最难忘的还是我们守候在电视机前或者租来碟片熬夜观看的青春。杀破狼的旋律一出来，是不是回忆也跟着出来了呢？ 凄凉的叹息，解开咒语， 间被谁封印，追随着笑声和马蹄，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，是英雄的宿命，挥剑的瞬间心却在哭泣，喜悦或遗憾，离开这里，破晓和月牙在交替，我穿越过几个世纪，只为你，桃花瓣在飘零，这悲凉的风景，唱首回不去。 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。

子都在依赖，却向往自由自在。哦哦，我还想跟你花比赛，越爱越有姿态。女人色是完美样子，再不去为了谁停下来。我还想诚实的去爱，争斗已经不在。女人色是告别天使，一辈子都在依赖，却向往自由自在。哦， 其实不必刚毕业就急着赶往最紧俏的行业，更不必二十出头就被催相亲，则一人终老。只有你自己处在真实的生活观和社交圈里，才能明白一件事到底值不值，要还是不要。你现在的年龄就是自己的过来人，多尝试，多体验，多试错，才是解锁成熟期的密码。就算独自旅行很辛苦，生病没人陪很心酸，遇人不熟很倒霉，这也是不可多得的机缘。今年99，我是爱音乐 DJ 迎奇。生活呢，总要亲口尝一尝，才知道什么叫做充沛呀。祝周末愉快。 非常喜欢。